家好，欢迎收睇《学人沙龙》啦。咁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民国男神梁思成。咁啊，同我哋讲啦，除咗我啦，曾卓贤啦，咁仲有卡文啦 ，Hello， 阿 Stan 啦，同埋嘉齐。 好，大家好。 咁啊，我哋一齐讲下呢个点解要有咁嘅题目，同埋其实真正要讲嘅咧，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其实同中国建筑系有关系。 系啊，作为咧，即系今集唯一一位女士咧，我就必须要问，点解会话梁思成系民国嘅男神咧？ 首先我一定要表达，我系非常之反对将梁思成定为系男神嘅，即系我就好尊重梁思成嘅。咁但系封佢为男神，我觉得同我哋现代所理解嘅男神嗰个想象有啲唔同。即系佢系，即系如果用啲而家讲嘅，即系有少少宅男 feel 咧，好怕丑呢啲咧，真系。是不是真的有咁有男神要好有魅力咁样嘅？ 我首先我交俾真正嘅男神谭家齐同大家讲。 唔系嘅，其实我哋所讲嘅男神咧，我哋都好明显唔系一个单数嘅。咁民国嘅男神有好多啦。咁我哋同埋而家我哋即系 Juicy 啲咁讲啦。咁因为梁思成其实背后好多新闻或者好多议论，咁议论佢最多嘅咧，居然唔系佢学术成就。亦都唔係同中國建築史好有關係，而係佢太太，佢太太就係林徽因啊嘛，咁啊即係人間四月天，大家都可能對林徽因好熟悉嘅，就係佢一個女詩人啦，女嘅建築師啦，亦都一個好重要嘅建築史嘅研究者，可能好多人嘅楷模。咁但係問題係呢位林徽因係女神啊，咁有邊個可以襯得起女神嘅咧？我唯有可能就是男神。 是啦，其实卡文呢自己心知肚明。他跟我们自己之前倾偈的时候都讲，能够追到女神的就是男神，是吧？咁所以对男神都有啲道理嘅。 咁我同阿 Stan 一樣呢，其實我對阿梁思成先生呢係真係非常之尊重嘅，因為呢冇佢就冇咗我哋而家呢個行業，就係、是、研究建築史呢個咁樣嘅行業。佢都係真係可以話係即係中國嘅其中最早呢係帶嚟即係中國建築史呢個研究嘅人嘅。 咁我哋點解叫民國男神梁思成呢？咁其實都想講即係所謂嘅民國嗰個氣氛，其實咁嘅氣氛。咁正話咧，嘉齊你亦都講到啦，即係民國嘅時候，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呢一段嘅愛情故事咧，其實係一段民國嘅愛情故事其中一段佳話嚟。因為佢哋幾個咧係各自唔同領域嘅專家，亦都係各自唔同領域之後發光發熱嘅人。咁但係佢哋匯合起上嚟嘅呢段愛情故事咧，就係、是、即係大家成日都津津樂道。咁 我特登睇翻喎。呢兩晚特登睇翻《人間四月天》，竟然係都唔係真係咁悶嘅啫。 即係呢個王女係男主角，咁另外就係、徐志摩就係王女啦。咁又就周迅啦， 係啦，林徽因啦， 係啦，林徽因啦。咁講嗰段故事，咁我自己個人好中意王女嘅，咁所以我都覺得雖然佢係演徐志摩，但係佢哋都係演多啲民國風范。 我就中意周迅多啲 嘅，大家都中意周迅嘅，係咪先？ 咁我唔止啊！我其實咧，其實我點解咁反對話係阿梁思成係男神？因為其實我最欣賞嘅女神就係林徽因，好明顯我係出於妒忌， 哦，所以反對佢 男神啦。 係啊，點解要講到呢啲咩男神啊、女神啊呢啲嘅故仔咧？即係講少少，即係民國嗰啲嘅風範同埋嗰啲氣氛。即係民國咧，首先林徽因係核心嘅。點解？因為才女呢樣嘢喺中國係一樣新鮮事。首先就當時嘅新鮮事物有所謂女學生，第二就係有所謂才女。咁因為大家以前女仔三步不出閨門，又喺明清時期，女性即係你唔係可以俾公共上面俾人睇觀賞欣賞，咁所以女學生呢件事，當時嘅有啲人認為係一個新派嘅一個行為，咁有啲嘅舊世界未走得出嘅人咧，就會認為呢啲女學生咧就係同啲即係西化啊，或者係放蕩啊、不良啊係連上等號。咁呢個所謂才女呢件事，即係話係高有學歷嘅知識分子嘅女性，對於中國明清時期，尤其清朝之後嘅民國時間嘅普遍中國人咧，計上就係一個茶餘飯後嘅話題。咁即係佢哋根本就看不慣女性其實好叻嘅。咁所以我想點解要講一樣嘢，就係民國其中一個風範就係讀書嘅女性出現咗。咁依讀書嘅女性，佢嘅佳偶即係梁思成 啊，點樣佢哋同之間嘅互動？咁就係我哋其中一個，就係、是、依個互動又同建築有關。 但我就要平反一下喎，因為咧知識性嘅女性咧，其實歷史上一直都存在嘅。喺、嗯嗯、明清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嘅女嘅詩人啦、嗯、女嘅畫家都有嘅。不過咧，佢哋就好似你咁講啦，佢哋係擺咗喺男性嘅背後，即係佢哋嘅出品嘅作品啊，都係經啲男性咧先可以傳播出去。而好似即係林徽因咁有自主性出去外國讀書咧，呢、這個就係少有嘅。 同埋嗰個所謂才女，民國同明清嘅唔同，明清其實當然好多才女係有，但係佢哋係公共地，即係公共性。而以前嘅部分係知識分子之間嘅認知，但係喺民國嘅時候係個公共，咁加埋我哋話傳播媒介，同埋上海呢啲大城市嘅傳播，令到呢啲嘅才女變成一個普羅嘅工薪階層都會認知嘅一件事。 唔係嗱，我唔係完全同意阿卓賢嘅講法。點解咧？就因為咧，你話明清嘅女士咧，佢哋唔係一定喺個公共空間，其實有嘅、 嗯， 有啲好有才華嘅女士喺公共空間，不過就清流女子啦。啊，咁如果即係所以咧，喺即係民國以前咧，可能係暴露喺人世嘅眼中嘅一啲好有才華嘅女士，通常都係唔正經。咁、 嗯、 但係林徽因佢嘅特別之處就係佢既有清流女子嘅所講嘅美貌啦，咁亦都有非常之好嘅文采啦，咁但係佢喺以前清流女子冇嘅係咩？就係佢嘅即係學養啦，佢喺學術上可以同男人比拼，咁而亦都係即係好好嘅家庭嘅出身，咁呢啲都係在可以係話一種民國嘅新現象。 你講啱嘅，如果一開明清就有排講，可能係另一個要講嘅話題。咁但係點解要講林徽因嘅呢一點呢？其實我哋個節目名《學人沙龍》有關係，因為點解要咁提民國才女嘅身份呢？就因為林徽因其實推動好多同沙龍對話對談有關係。咁、 嗯、 其實徐志摩就喺啲沙龍嘅常客同埋座上客。咁啲沙龍其實推動緊呢個知識嘅傳播同埋交流。咁其實佢因為佢女性好受歡迎嘅才女身份，吸引咗好多唔同領域嘅人可以匯聚喺一個同一個地方去做一啲嘅溝通同埋交流。咁呢啲嘅力量或者個過程，就係當時我相信係即係呢一段民國故事點解會成為佳話，同埋大家留低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佢哋係有因為呢啲嘅對話同埋溝通，而最尾令到大家發光發熱嘅。 民國即係有才女呢樣嘢咧，固然咧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啦，即、就、係、是、可以讀書讀大學嘅推進知識嘅發展，但如果你睇翻林徽因咧，其實佢都好可惜嘅，就係佢自己其實本來就係想讀建築嘅。嗱、 嗯， 佢同阿梁思成作為一對小戀人一齊去到美國賓夕凡尼亞州大學去想去讀建築系嘅時候咧，佢就發現嗰個系根本就唔收女生。所以佢先至轉讀去美術系，咁所以你都見到其實當時即係一個女性，佢要發揮自己所長，其實都仲係有一啲嘅即係牽制嘅。 嗯，咁其實歧視女性嘅或者對女性嗰個限制好大嘅，唔止淨係中國人啦，當時全世界包括美國在內，都係一個有咁大嘅限制喺當中。咁但係即係阿卓賢頭先講得好清楚咧，我覺得林徽因佢嗰個重要性咧，我哋點解即係花咁多時間唔直接去講佢建築，或者係講佢可能喺即係同梁思成佢哋去建構中國建築史，又特別係對木構建築嗰啲研究咧？咁我哋其實即係想講嘅就係佢哋兩個代表嘅係一種文化風尚嘅轉變、 嗯， 一個文化嘅開放性，並且係都可以睇到男女觀念啊嗰啲變化。咁而尤其重要嘅咧，就係即係個所謂沙龍呢樣嘢咧，喺歐洲世界佢開展咧，都係好多時候係以女性為中心，係、 嗯、 一個有頭有面家族，通常已婚啦嘅一個女士咧，有時可能係皇宮貴族，甚至乎係女王，佢哋邀請啲文人去到佢哋嘅客廳嗰度去討論學問。咁其實係風花雪月，咁但係風花雪月真係係咩啊？有啲咩人就講啲咩話啦。咁叻嘅人擺埋一齊，佢哋自然唔會講啲太過低俗啊，同埋蠢嘅嘢。大家都想表現智慧，咁呢樣嘢就係能夠刺激到嗰啲文人，特別係嗰啲可能對美麗女性、有智慧女性、有追求慾望嘅嗰啲男性咧，發揮佢哋小宇宙。 同埋即係正話家齊講，即係重視即時知識咁。即係譬如我哋正話啱啱咁傾嗰個話題，同埋我哋最女性嘅觀點，咁啊各自有唔同嘅睇法，有啲嘅補充。咁呢啲嘅過程咪沙龍最正，因為你譬如寫文一個單向嘅延續性，即係隔幾個月、一年先可能有一個回音嘅，比起上可能定時嘅即時嘅沙龍，咁呢個就係佢嘅貢獻所在。 我一路聽你講，其實我都係喺度想像緊林徽因個樣子。你想象一下，即係如果 即係喺嗰個年代咪嚇可能一陣再詳細啲講啊，發現佛光寺就係佢兩夫婦咁一齊去。即係你諗下，如果冇咗林徽因呢一個咁嘅形象，喺嗰個發現嘅過程，其實即係 juicy 咗幾多咧？而家或者冇咗佢嘅時候係幾咁 dry 咧？成件事同一個一般嘅一班好老嘅考古學家去發現一啲嘢，即時嗰個想像係完全唔同嘅。咁所以其實就真係喺嗰陣時係真係配合嗰個時代嘅環境，其實真係好有需要。亦都係其他人去，你可以話捧佢出嚟啦，或者去特登去突出林徽因同埋梁思成呢兩夫婦嗰、那個喺嗰個發現古蹟嗰個形象裏面。 你係咪掛住睇《人間四月天》佢同徐志摩啲古仔啊？ 我一陣翻到屋企又再睇嘅。 點解要提徐志摩呢？就係、是、我哋而家好多時講林徽因都係講徐志摩。咁但係即係以我對佢哋之間嘅一啲嘅瞭解，或者我個人嘅觀點啦。我覺得咧就林徽因其實冇揀過，即係喺個根本就不成選擇，佢一直都係梁思成，即係幾清晰地見到佢同梁思成係，因為本身佢哋志趣相投，佢哋有共通興趣，佢哋目標一致，咁同其他譬如金岳霖啊嗰啲咧，其實更加都係一個友誼，同埋正話講嘅沙龍同埋民國嗰個特殊嘅需求，即係話我哋要去，我哋要建立一個即係新嘅。就是中國的文化，我哋嗰樣嘢，咁林徽因係咪有一個咁嘅，即係點講？有一個咁嘅信念所去做，咁能夠用佢個女性魅力，咁唔關事嘅，即係佢總之就係要令到嗰啲人係聚得在一起。咁所以大家都可能聽過，到林徽因後嚟病嘅時候，即金岳霖係照顧多佢好多。咁當然梁思成一直都有照顧佢啦。咁而呢啲嘅人物嘅力量，其實更加多係友誼嘅所在。咁徐志摩早死啦。咁但係佢之前嗰段，佢同林徽因更加多都係一個即可能欣賞嘅角度。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睇翻故仔咧，即真實佢裏邊咧，可能佢梁思成同林徽因係比較清晰嘅一對。 你不需驚訝，有莫須喜歡啊嘛。咁但係即係我哋講到民國嘅時候咧，其實最想唔係淨係講嗰個自由戀愛啊，或者可能嗰個文化風尚係好開放。其實咧，佢哋去做嗰啲歷史嘅研究咧，背後有一個好大嘅。民族大義嗰啲考慮，即係雖然我哋未必會好同意要搞學術研究同嗰個民族大義啊，或者呢啲咁嘅思想係要有關，咁但係確實係一個幾大嘅刺激。喺咁嘅背景之下咧，中國建築史咧喺對夫婦嗰個影響之下開始。 係啊，無論係德先生、蔡先生，或者追求民族魂都好啦。咁當時民國咧嘅一堆嘅文化人啊，係有佢哋嘅意志喺度。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二节嘅学人沙龙，我哋继续讲咧林徽因、梁思成嘅佳偶嘅故事啦。咁其实佳偶故事咧，只系面子面嗰阵。第二节其实讲紧咩咧？我哋系讲紧民国时代嘅知识分子，佢哋既有学术想法，既亦都系可能系文化精英，有好多喺优秀学府学习，但系佢愿意翻到嚟去即系创新地去做一啲事。咁啊，尋找翻可能中國或者世界上嗰啲連結同埋優秀嘅地方。咁其實都唔止係梁思成或者林徽因啊。 我其實都係再講一次，我就好尊重啊梁思成，不過我真係好妒忌佢。所以咧，我對佢其實有時咧會忍唔住咧有啲另外嘅諗法嘅，即係譬如點解明明喺嗰陣時有同時代喺建築歷史上面有同佢。差唔多貢獻，或者甚至乎，我覺得貢獻更加大嘅人，但係點解係佢嘅知名度最高呢？即係咪因為成功靠父幹咧？要需要嚇，因為佢爸爸係梁啟超嘛，咁佢好正常嘅知名度會高啊。亦都係咪又因為佢嘅太太林徽因，所以令到佢更加之出名咧？咁？我覺得係有啲關係嘅，咁所以我有真係好多時我都希望即係提醒唔同嘅人，就係其實喺嗰陣時有其他一啲都好有貢獻嘅人。 咁民國中國建築史第一人，你覺得係邊個？ 我覺得首先咧又係翻係佢。其實梁思成佢點解即係佢最出名就係話佢由佢研究營造法式開始嘛？喂，點解佢會研究到營造法式先？咁係因為。佢爸喺佢去咗美國讀書嗰時，佢爸爸寄過去俾佢，咁佢先第一次睇到。咁點解會佢爸爸會寄去咧？咁其實就係喺1910年代， 另一位朱啟乾，他無意中在南京的江南圖書館發現這一本的古籍，根本是沒有人知道的，那時是他發現，跟著他也都用他的財力啦、心力啦，咁去真的是 去出版了這一本，咁才去到梁啟超那裡，也都咁才去到梁思成那裡，所以也都再計埋他之後所做的很多，譬如有訂立很多保育古籍的法例啊，或者推動中國裏面的公園啊、博物館啊這些咁嘅建築啊，咁其實我亦都特別係成立咗一個組織中國營造學社。如果冇呢個組織嘅，其實我懷疑緊梁思成佢譬如單打獨鬥去研究呢啲咁嘅中國傳統建築，究竟嗰個成效有冇咁大先？咁所以其實即係朱啟乾就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即係俾人低估咗。當然啦，可能因為佢亦都係曾經支持過袁世凱啊，咁所以相比之下政治不正確咁啊，梗係我哋呢個讚賞啊，呢個梁思成就多過讚賞呢個朱啟乾。 其實咧，梁思成同朱啟乾嗰個營造學社咧都好有關係嘅，因為梁思成同阿林徽因咧大學畢業之後咧翻翻嚟嘅中國咧，其實一開始嘅時候佢哋冇研究建築史嘅，佢哋其實咧就本來咧就喺東北咧就係想成立一個即係新籌辦一個新嘅建築學系喺大學裏邊。咁我哋睇梁思成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要記住一樣嘢，就係佢哋當時嗰個時代除咗係民國即係一個文化好豐盛嘅年代之外咧，其實咧亦都係日本侵華嘅潛質嘅，所以其實當時佢哋喺東北咧係受到侵華，即係日本佔領東北嘅影響咧，所以迫於無奈咧，佢哋就離開咗。咁佢哋後來咧就加入咗阿朱啟乾成立嘅營造學社。咁我相信咧，梁思成雖然佢本身自己唔係一個即係研究歷史嘅人，但係當佢喺美國讀建築嘅時候咧，我相信佢係會認識到美國當時所謂即係傳播嘅關於呢個世界建築史，尤其是當時咧喺19世紀末咧，有兩本即係關於世界建築史嘅著作咧係好流行嘅。我相信當時可能都會係一啲 textbook 嘅，即係一啲大學會教嘅書。咁啊，嗰啲世界建築史通常就會將西方嘅建築咧作為一個即係有一個有根有據、源遠流長，由古埃及、古希臘一路到而家嘅發展。但係咧，呢啲書好多時就會將東方嘅建築，譬如中國啊、印度咧，作為一個旁支。甚至咧有一啲嘅建築史學家咧，西方嘅咧，會話咧中國建築咧係冇歷史性嘅，即係 non-historical 嘅，因為佢覺得中國建築只係一啲嘅裝飾性嘅嘢，冇一個源遠流長嘅一個發展嘅。咁啊，呢個情況咧，直至喺民國時代咧，有一位日本嘅學者伊東忠太咧，佢就開始研究日本同埋東方嘅建築嘅時候咧，佢就發覺日本嘅建築有可能其實就係由中國建築嗰個影響帶嚟嘅。咁所以佢就喺營造學社咧，其實佢有啲嘅講座嘅時候咧，就呼籲話中國嘅即係學者應該去研究翻自己嘅中國嘅建築嘅歷史。但係當時咧，佢就即係提出咗一個好有趣嘅，佢就話咧。研究中國的建築歷史，他相信就從文本去研究，特別是可能關係到發現了這個營造法式，從文本去研究，但日本的學者就可以從實物去考察去研究，他帶來的一個暗示是什麼呢？就是說其實中國可能都沒有曬啲實物，都看不到，或者你們根本都不懂去研究實物。 咁啊，伊東忠太應該後嚟悔改咗嘅。咁點解咧？因為佢都有出版一啲書籍啦，我都睇過咧，就係佢《中國記行》啦。咁就係去睇中國咧唔同地方咧嗰啲實體嘅木構嘅建築，然後有啲記錄。咁我相信佢唔係一開始就咁對中國咁有理解，或者係可能咁尊重嘅，應該都有啲人刺激咗佢啦。我相信即係梁思成夫婦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咁但係即係頭先阿卡文你提到咧，講譬如日本人。甚至乎歐美嘅建築嘅理解咧，可能將中國擺喺一個好邊緣化嘅位置咧。其實就呢個唔係淨係喺建築嘅世界，即係基本上喺整個譬如考古啊，對於物質文明啊嘅理解上面咧，歐洲其實有唔少學者喺19世紀末期就嚟到中國嗰度進行發掘啦，或者有啲考古研究，斯坦因啊，呢啲都係好有名嘅大名啦，咁樣啊，伯希和等等。咁啊，但係呢班人咧。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就是中国的文化可能都是很重要，但是最重要是怎么来的呢？甚至乎在后来民国初年，有些欧洲的学者他们提出一个看法，就是欧洲或者是中国的文明是西来的， 即係西方傳播入嚟嘅。咁呢樣嘢咧，由於可能好多嗰啲考古學者咧，都係歐洲籍嘅或者美國籍嘅，佢哋掌握咗話語權，咁就令到咧中國本地嘅學者咧產生咗一個比較大嘅不滿，就係點會係咁樣啊？咁於是乎咧，佢哋就要自己國家歷史自己研究，自己地方自己掘。咁啊，開始就驅逐或者係唔俾嗰啲歐洲學者咧，佢哋再喺中國去自己進行考古發掘，要同中國學者合作啦。咁啊，並且就要發展自己嗰個對文物啊、考古啊嘅研究。咁啊，以故宮為基地啦，咁啊嚟發展咗好多可能對於中國傳統藝術文化考古嘅一啲即係學者啊，或者一啲組織。凡此種種，我哋可以見到啲咩呢？就係民國時代咧。風雨飄搖啊，咁或者中國嘅存亡，即係可能係危在旦夕之餘，最緊要就係文化嗰個身份被否定。咁而梁思成佢哋呢班咁重要嘅學者，佢哋偉大之處或者喺當時嘅貢獻，就係話俾人聽，中國係有歷史嘅，起碼喺建築世界，我哋都仲有實物，係咪啊？都仲有可以去研究空間，亦都可以同你哋歐洲人啊可以去媲美嘅。一啲實證喺度， 或者我哋咁樣去諗去理解係咪？我哋而家會認為，就是、日本建築想當然地同中國建築有一個連結關係，日本嘅建築有呢個木構建築想當然地同中國係有聯繫。咁呢個係我哋而家嘅常識，就算普通人去旅行，我哋都會覺得咁當然係咁啦，理所當然。咁但係呢個理所當然咧，其實並非係理所當然，所以嗰個意識嘅存在之前咧，係需要有知識。咁而呢一點咧，就你正話嗰個問題就講到，就係梁思成或者當時民國嘅啲人，其實係重構或者建立緊一個我哋對世界理解嘅方式同埋常識。咁我咧呢一點咧，用今日角度睇咧，就發覺其實同以前差異有幾咁大，其實都係幾十年前，不足一百年嘅事。 你講呢一個咧，即係建構知識。梁思成好肯定嘅就係一個我視佢為一個開創者嚟嘅喺中國建築史裏面，因為喺之前完全冇人用即係所謂現代嘅學術嘅研究方法去睇中國建築㗎嘛。咁但係佢出於出發點，如果係太過強調嗰個所謂係咪民族嘅自尊，或者是不是去反擊一些外國，譬如反擊日本，這樣去污蔑我們中國的建築的水平很低的，這樣譬如用這個出發點的話，反而會不會是未必真的去一個客觀的方法去研究中國的建築史，譬如伊東忠太他一般你現在網上見到的中國即係中文嘅網站，咁即係梗係將佢講成為一個惡魔嚟㗎嘛，咁嚟污蔑我哋中國建築，話我哋冇呢一個嘅實物咁。喂，咁但係事實上喺嗰陣時又真係佢所講嘅係一個都幾 fair 嘅評論嚟㗎喎。嗱，如果你研究佢知道已經有形造化式啦，咁喺文獻上面係睇中文啦，中國嘅嘢啦。咁但係實物上面，咁日本有事實真係存在住好多，亦都有好清楚嘅知道興建年份啊、歷史源頭啊咁樣嘅。咁而中國當時又真係連中國人自己都冇呢個資料去知道究竟邊度仲有唐代建築啊？如果唔係嘅，就唔使梁思成同林徽因咁辛苦去揾完之後，發現咗之後係咁大嘅新聞去慶祝，係有係真係發現到唐代建築啦。 日本人佢可能喺當時聲大甲惡，好有原因嘅，營造法式係宋朝嘅。咁但係佢哋如果有實物係唐朝嘅，咁相對於你中國你啲文獻話都係宋朝嘅，係咪受我影響啊？係咪？即係呢個講法咧，未必冇佢哋當時嗰、那個道理喺度。咁中國人如果要否定呢樣嘢，你必須要揾到可以足以證明我哋嘅建築比日本人更早嘅一啲證據。如果唔係，你論説唔成立喎。 同埋可能學科有啲唔同啦，即係譬如我哋 humanities 嘅話，可能文本好緊要。咁、但係建築嘅話，實物都我諗都真係最緊要。你能夠揾到實物，咁當時嘅對古址嘅保育啊，日本係行得幾前嘅，即係喺比較早嘅時候已經對啲日本嘅呢嘅古址咧有一系列嘅保育嘅情況。 不過中國建築咧，如果係冇實物嘅話咧，其實都有啲間接嘅證據嘅資料，即係譬如古畫啦，或者文字嘅記載啦。咁其實好多時就係需要靠呢啲indirect 嘅，即係間接嘅證據嚟到諗翻唐，甚至諗翻唐朝或以前嘅木構究竟係點咯。 但我覺得呢個成個即係個討論都係好源於當時係好流行嘅一個即係普遍大家認同嘅一個講法，就係話中國嘅建築裏面我哋冇曬唐朝嘅建築㗎啦。如果你要睇唐朝嘅建築咧，你就要去日本，你就要去京都奈良，你先至揾得翻。我諗呢個係一個普遍嘅認識，而阿梁思成同埋佢哋嗰個成個營造學社，其實就係好想揾到證據證明呢個諗法係唔啱嘅。 係啊，所以其實重點就擺喺究竟我哋喺廣闊嘅中國土地度揾唔揾到一個木建築，而係證明到呢個木建築係唐朝嘅咧，做唔做到呢？下一節繼續同大家講。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啦 ，Stan， 我想問你啦，正話講到營造法式，其實係本咩書呢？ 營造法式，如果用而家嘅角度，其中一個最大功能就好似一本 building regulations 或者 building ordinance 咁啦，即係一啲建築嘅法例，即係官方嘅。咁其實佢係北宋嘅時代嘅一個朝廷嘅工匠啦，或者負責建築嘅一個官員啦，理解啊，佢輯錄成，或者佢亦都有編著啦。咁裏面有文字啦，有圖啦，好詳細嘅圖啦。咁其實主要就係講緊建築嘅不同嘅每一個部分啦，譬如由大嘅結構啊，木結構啊，咁至到去細嘅一啲裝飾嘅系統啊，或者甚至乎不同部分嘅興建嘅時候嘅一啲details 啊、長圖啊，呢啲都有記載嘅。咁但係對於研究中國建築歷史一個更加重要嘅，亦都係影響到梁思成嘅，可能就係佢記載住嗰啲木結構嘅斗拱啦，譬如斗拱其實是分拆成好多好多件細件，究竟每一件佢嗰個咁嘅剪裁嘅方式、粒位、突位、尺寸，同埋一個嘅比例。咁如果冇呢本書當時俾梁思成去得到咧，其實咧可能係好難去理解到最基本嘅究竟中國木結構係點樣 work 咧？嚇，簡單嚟講就係點樣去砌到出嚟咯。咁好在我覺得就係真係梁啟超個記呢個營造法式，佢唔係記一本風水書俾佢。如果唔係咧，可能佢成個呢個研究方向咧唔同咗都唔定嘅。其實咧，中國喺建築史梁思成之前，咁可能一般講嘅，其實都係講嚟講去都係嗰啲譬如乜嘢去象徵乜嘢啊，即係亦都牽涉下風水啊、天圓地方或者點樣去嗰啲唔同嘅裝飾系統代表啲咩啊？咁佢去最大嘅貢獻咧，其實我覺得就係、是、即係加入咗一個即係現代啦，或者嗰陣時講其實西方傳入嘅一種自學嘅方式咯，就係、是、偏向咗一個科學性啲嘅。咁因為佢研究結構嘛，咁冇可能仲係用緊嗰啲風水嚟到講木結構㗎，咁一定係要有一個科學性喺度。咁其實佢亦都再加埋就係佢真正去用。除了文獻以外的真的 field work 即是而家現代研究很重要啦，咁佢就係得出咗嚇、啊、我哋成日都講嘅佢同林徽因佢去發現佛光寺呢啲咁嘅故事咯， 鴛鴦蝴蝶咁啊，咁但係其實營造法式頭先阿 Stan 你提到佢提供咗好多詳盡嘅細節，咁如果我哋用翻譬如西方科學嘅標準，就係、是、你完全可以用營造法式裏面嘅指示咧重構翻。用木料嚟重構翻佢所指示嗰啲建築，咁即係咩意思咧？呢樣嘢係 work 嘅咯，即係一個實際上可以用到嘅一個方法，而古代應該就算我哋冇嗰啲實物，呢、這個方法都可以證明嗰啲建築應該存在過。 係啊，即係所以真係其實如果嗰陣時 尋找到呢一個佛光寺大殿啦。咁嗰陣時對於成個中國建築歷史嚟講，係可以話係一個重寫啦。你可以話係，甚至乎亦都係一個 starting point 嚟嘅。如果唔係咧，其實就仍然去繼續用緊一啲間接嘅資料，先至可以知道古代宋朝以前嘅建築啊咁樣咯。 我想其實理解營造法式其實都要理解到就是說即是中國建築古建築這個是一個什麼的行業，因為其實它跟我們現在我們即概念上的建築是很不同，我們有一個設計師，有一個 architect 建築師，但以前呢中國古建築其實它是一些匠人的即一個工業來的，所以他們很依賴這些我們叫法式，其實很簡單說就是一個搜查，就是說呢 我起一等樓，我想要一座樓的時候，我可以根據這個搜查我選擇想要嗰個斗拱嘅樣子，想要嗰個樓嘅模式，咁我就根據住呢個手冊記載嗰啲木作係應該點樣做，嗰啲 size 係即係啲大細係幾多少，我哋就根據呢個咧就做翻一個出嚟啦。就好似而家我哋有啲即係比較簡單簡便嘅手冊，你好容易去揀你想要啲咩構件咁樣。咁而當梁思成或者當朱啟乾揾到《營造法式》呢本書嘅時候咧，其實佢哋睇唔明，又或者而家大家我諗其實而家都好容易大家可以睇到呢本書，其實都好難去理解。咁所以當初佢哋成立呢個成個營造學社咧，就係為咗去睇明呢一本書。咁佢哋做法咧就係話我揾翻一啲老嘅工匠，問翻佢哋究竟嗰啲木構件係咩嚟㗎？呢度所寫嘅每一個文字佢係點樣點解嚇？咁但係咧，即係始終靠呢本書都唔係一個即係好完整嘅研究嘅方法。咁所以點解梁思成佢哋呢個團隊咧，就係開始係想去揾實物，而佢哋亦都成當佢哋展開呢、這個即係、我哋所謂嘅 field work 啊，即係去一個田野嘅考察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受到即係話日本即將侵華嗰個影響。就是話佢哋希望由北方開始慢慢做去南方，因為北方咧被日本侵佔嘅機會係大嘅，佢哋覺得嗰啲文物古蹟咧有機會係有危險，咁佢哋想盡快做咗先。而當時咧，佢哋亦都風聞咧，就係話好多人講話山西咧係有好多好舊嘅佛寺，好多古建築，咁所以佢哋就勇闖山西，希望去揾到呢、這個即係所謂古建築或者唐代建築嘅有冇喺度咯。 咪頭先提到伊東忠義啦，其實佢已經做所謂伊東忠泰啦，佢已經做過好多嗰啲 field work 田野噶啦嘛。咁但係點解仲有空間可以再做咧？會唔會梁思成佢哋咧就係去睇佢你冇揾嗰啲地方嗰度先有寶喎？ 我諗伊東忠泰就冇喺中國做即係一個大規模嘅田野考察嘅，反而係其實佢自己研究東方歷史，特別係即係日本歷史嘅時候咧，佢最初都以為話可能同西方有關，但佢慢慢就去發覺其實係應該同中國有關，佢先呼籲中國嘅學者，你哋應該去做。不過佢當時佢都可能都未覺得喺中國你會真係揾到好多嘅實物啊。咁但係梁思成佢哋就即係呢班人，佢就會覺得我聽聞係其實仲有嘅，我哋就去即係大規模希望真係尋找到呢啲咁樣嘅即係真係嘅所謂嘅唐代建築。 咁調翻轉佢係我哋恩人嚟嘅喎，佢、 啊、 用咗激將法嚟到激勵我哋中國嘅民國時代嘅建築歷史研究人，咁啊真係好辛苦咁樣就揾到呢一個佛光寺大殿啦。咁啊喺當時嚟講就係已知嘅最舊嘅現存木結構啦。咁但係其實之後咧。已經喺譬如50年代咧，都發現咗喺山西，都係喺五台山，有另一座嘅嚇南禅寺嘅大殿，其實係會比佢多早咗大概70-80年到嘅嚇呢個。咁但係咧嗰個時代嘅嗰個發現咧，就同梁思成嘅就冇直接關係嘅，所以其實又真係我哋真係唔好對於甚至乎係權威啦，如果我哋將咗梁思成當為權威嘅，佢講嘅佢或者佢提出嘅理論啊，或者佢發表嘅，其實真係未必係一定無時無刻都係啱嘅。尤其係其實好多時喺一啲領域嘅開創者咧，係好難避免咧，一定要譬如簡化咗一啲概念。甚至乎裡面會有一啲瑕疵，如果冇經過呢個簡化的概念，其實好難去建構一個由零開始嘅領域嘅。咁我其實呢個係我對於梁思成，我既係尊重佢，其實我但係我亦都係妒忌佢啦。 亦都係我其實好多時都會對佢嘅早期嗰啲研究有少少提防下，譬如係咪真係啱咧？咁好明顯咧，即係如果當時我哋已經滿足於佛光寺大殿就係已經係現存最舊嘅木結構嘅，咁就停咗落嚟啊，唔再揾啊，咁就唔會出現咗之後嘅南禅寺大殿嘅發現 啦。咁其實都係學術就係咁樣進步啦。我哋對於已有嘅定論可能作出一啲懷疑、修正，咁啊，甚至乎可能揾出一啲證據去證明以前嘅係可能有錯誤，要有改進嘅地方。咁啊，呢個都係非常健康嘅對古人嘅尊重嘅。 不過我諗咧，即係好似阿 Stan 話齋啦，你開創一個即係新嘅成個系統性嘅，即係一個中國建築史嘅嗰個研究咧，呢個係困難嘅，即係我哋都要俾翻即係佢嗰個即係 credit 佢，真係佢呢個係一個好難做嘅嘢。而我相信咧，佢係帶嚟咗兩樣緊要嘅嘢。第一咧就係佢創造咗一個即係研究嘅方法。那個方法咧就係話，我一方面有營造化式呢本書一個古籍，另一方面咧我就係去實地嘅考察，將睇到嘅即係文獻同埋實地嘅嘢咧互相去即係比較。咁呢個咧喺即係喺中國即係或者我哋研究建築咧，而家我哋就覺得梗係咁樣做啦。但係當時其實係一個即係。即係領先嘅一個做法，即係或者係喺國內係即係好少喺中國好少有嘅做法啦。第二咧就係佢每次做完呢啲嘅考察，即係頭先講嘅呢個每次去做完呢啲嘅考察嘅時候咧，其實佢都畫翻低，佢都記錄翻嗰個屋宇係點嘅，即係用一啲現代嘅即係建築制圖嘅方法咧，去畫翻低嗰陣時即係揾到嘅呢啲嘅佛光寺啊，或者其他嘅寺廟、其他嘅古建築佢係點樣嘅。而最重要咧就係佢哋藉住佢哋嘅即係去放羊留學嘅經驗咧，佢嘅記錄咧係中英對照，咁咧呢個對於令到即係外邊嘅人去認識中國嘅建築咧，呢個係好緊要。你會見到佢好多嘅圖紙，好多留低嘅記錄咧，都係用英文寫嘅。 咁其實咁樣做學問嘅方式咧，喺中國其他領域嘅藝術史啊、考古研究啊，都有類似嘅，就係所謂二重證據法，考古嘅實例或者有啲物質嘅證據同文獻嘅證據可以互相輝映啦。咁我又覺得即係中國喺呢方面嘅研究咧，既有好處，亦都好蝕底嘅地方。蝕底嘅地方真係好多實物咧，無法可以喺長期嘅流散啊、戰亂啊保存落嚟。咁但係個好處就係我哋有好多文獻可以足以比較。咁呢啲可能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未必做得到，但是我又觉得我们即是梁启超、梁思成他们呢，在开始去搞这个中国建筑史研究一个很蚀底的地方，可以说先天性。先天性就是因为木构建筑其实是一个可能是活的一个产品，就是要不断地将木料去更新。其实理论上就是那些木建筑起完之后，可能每二十几年或者五十年之间就要整一次新的，将旧的木换走。这样东西会不会影响到即那些对木建筑的年代啦，或者是对他们可能一些结构的理解啦的一些偏差，或者又被人挑战的地方。 其实你现在讲到话呢，即木建筑它每二十年要更新一次，其实现在就是日本的即是古建筑的做法。他们一直有这个传统的，就是它不是醒了拆了，而是某一个即木的构材。即係老咗啦，咁佢就換咗條柱，換咗個梁，換咗一啲嘅構件，以至咧佢可以點解佢哋會即係相對上咧可以長期保存咗一啲嘅木嘅古建築。咁喺中國咧，我哋就冇呢個咁樣嘅方法啦嚇。 咁喺日本直頭係，譬如一啲神社係講到明。一定是的，由幾百年前開始流傳嚟，就每二十年就是重新起一次，是可能是全間拆了起翻。有些咧，譬如好似伊勢神宮咁咧，佢會預咗兩笪地，咁咧一模一樣嘅 size， 咁咧二十年喺左邊嗰笪地，跟住拆咗去二十年後就喺右邊嗰笪地，係重新用翻原本嗰個結構嚟到起嘅。咁但係喺中國咧，其實就冇建立呢一個咁嘅制度啦。咁而且喺中國嚟講，木真係一個好有彈性、好容易去冧嘅或者損壞嘅一啲木材。 又起嘢，又要拆嘢，又要呢個發現，亦都要保育。咁保育又點咧？我哋下一節再講。咁啊，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学人沙龙，我哋继续讲梁思成嘅故事。咁啊，嘉齐，好似你有啲 唔係梁思成，我哋講咁多，但係其實佢重要嘅 partner 啊，林輝欣定係欣啦，欣欣定欣欣啊，聲。 咦？唔通我一路以嚟嗰個偶像我，我係中意錯咗人？唔係嘅，嗱，其實就林。佢出世一開始本身就叫林輝欣啦，咁後期佢可能有另一個同名嘅人，咁佢咧就可能因為呢個原因咧就特登講到明㗎啦，改咗個名就叫林輝欣嘅，咁所以我哋頭先一路都講緊民國初期咁啊，都係跟翻佢原本嗰個名，所以用林輝欣啦。 但係欣欣同欣欣都係啱嘅， 係咁，但係我中意用欣欣多啲，嗱，我中意佢原本個名多啲。 但係林輝欣咧就真係好可惜啦，後來咧就患病啊。其實梁思成，咧喺即係40年代咧，佢曾經咧就去過即係出訪咧耶魯大學嘅。咁啊當時咧就因為佢收到消息，就係佢個太太就病重，咁所以佢就急急腳咧就即係匆忙咁翻去國內。咁但係咧佢喺美國嗰度咧，佢就留低咗自己咧即係當時去考察嗰啲手稿，特別係一啲嘅英文本嘅手稿咧，佢就留低咗。佢就交咗俾一位女士啊，費慧梅，咁就係即係而家我哋所熟悉嘅 Fairbank 嗰個太太啊，咁就留低咗俾佢。咁後來咧，當然啦，阿梁思成就想攞翻呢啲手稿，咁啊叫呢位美國女士就你寄翻俾我啦。咁啊，阿費慧梅咧，其實就真係即係寄翻去啊。咁佢就將個郵包咧就寄俾佢阿梁思成嘅一個學生啊，咁就話啊，你應該收到噶啦，嗬。咁啊，學生就話係 OK 嘅。咁但係後來發覺咧，原來梁思成咧一直都冇收到呢個郵包，甚至幾十年都冇收到呢個郵包。咁啊，費慧梅女士咧就真係覺得哇唔對路喎，呢個咁緊要嘅一啲嘅文獻嚇，一啲嘅記錄，冇理由咁樣就咁冇咗嘅。於是咧，佢就真係一直咁去追查呢個學生嘅下落。最後咧真係俾佢揾到呢個學生，而揾到呢個學生咧，發現咧原來佢冇打開過呢個郵包，一直擺咗喺佢屋企。咁所以咧，最後就將呢個郵包咧送翻去清華大學建築系。咁啊，清華大學咧就藉住阿費慧梅女士嘅幫助咧，就出咗咧一本即係圖像中國建築史，就係將阿梁思成嘅記錄，特別係一啲英文嘅記錄咧，輯錄成為一個英文版嘅中國嘅建築史。 咁即係可能即係冥冥中有主宰。 係啊， 但係我覺得又未必係即係佢。其实中研究中建筑由文初已经开始啦，一路啦，中间其实佢系俾好多杂务缠身咁样啦，咁所以其实佢去差唔多佢要去到60年代咧，先至话公布系初步完成咗部分嘅对于营造法式嘅研究，其实中间系经历咗好多，譬如佢有一啲其他嘅发表啦，咁啦，咁亦都佢呢一个咁呢啲咁样嘅佢个图像中国建筑史嘅中英文版，即系其实去到80年代先至真系正式出版到，咁其实又会唔会其实嗰个反而系一个即系因缘际会，即系一个比较适合啲嘅时机，如果更加早啲去出版又未必系最好嘅结果嚟嘅，其实。 是啊，因為他們都經歷了即係好多即係大時代啦，即係動盪嘅時代啦，特別是即係之後新中國嘅上場啦。咁其實佢當時佢哋喺民國時期做嘅呢啲咁嘅田野考察，記錄低嘅呢啲嘅古建築咧，日後咧其實成為咗中國咧之後第一批嘅即係文物保護單位嘅一個參考，因為嗰批先就係即係真係知道話即係嗰啲文物喺邊啊。咁呢個即係所謂嘅考察咧，就即係梁思成佢哋嗰個營造學社係即係有一個貢獻喺度。 係啦，正話咧講到保育嘅問題啦，其實即係話我哋揾嘢知道梁思成好叻啦，揾到啦。咁但係其實新中國成立之後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首都嘅建設。咁依一點上面，可能梁思成其實都有即係嘗試努力同埋參與啊。 咪要諗一諗呢度喎，咁點解要首都建設呢？就係、是、原來喺民國時代，首都喺南京㗎嘛。咁但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就去咗北京。咁北京究竟點樣由一個可能係晚清時期嘅一個皇都，咁就經過民國民初都係北洋政府一輪啦。咁但係都冇一個好系統嘅規劃去等佢成為一個首都。咁究竟當中梁思成或者是林徽因他們留下的遺澤，甚至乎他們本身有什麼貢獻在這裡呢？ 其實咧喺中國即係個城市發展嘅過程咧，其實由民國開始，佢哋已經遇到一個問題嘅，就係話以前即係中國嘅城市都好細，特別係咧佢受到一個即係城牆嗰個規限，城牆係規限住一個城市嗰個範圍嚇。咁當然城牆外都有其他嘅發展啦，但係城牆本身係一個即係好 signature， 即係好有即係代表性，即係一個對城市一個即係好緊要嘅建築物。但係同時佢亦都限制咗佢個發展。咁所以其實早喺民國時期咧，唔同嘅城市都提出過，係咪要拆咗城牆咧，我哋先可以擴展？ 廣州都有啊。 廣州就拆咗啦嚇。咁南京係相對上係保存得好好嘅。咁但係咧，其實其他城市好多咧，你都會見到咧城牆係拆咗嘅。咁當時咧，北京亦都遇到呢啲嘅問題咧，就係話北京作為一個新中國嘅首都，點樣可以再發展咧？係咪可以將個城市再大翻一啲，再擴大一啲？咁當時其實新嘅政府咧係參考住即係蘇聯嘅專家咧，希望咧有啲嘅方案係點樣去改造北京。但是梁思成就不是太同意这个方案，特别是对于城墙要拆这件事他是很反对的。 其实那时候的城墙我看过他一些旧的图，我都很欣赏那个这样的方案，就是保留住北京的很多城墙。那保留了来做什么呢？其实就不是说就这样摆在这里被人望，其实是可以他将它变成上面那层，就变成一个升高了的一个公园。因为其实中国的城墙其实很厚的嘛，它去到个顶那里其实可能都有成几十米阔的，根本就是一些很好的，如果上面加一些绿化，其实它的建议就是将它变成公园，开放给公众去用。如果当年没有拆的话，现在北京可能是即係嗰個有多一啲景點嘅，就係、是、有一個所謂嘅呢個多重multi level 嘅公共空間咧，就喺上面有個升起咗嘅公園 elevated landscape 喺度嘅。其實 咁，所以其實當時啊，梁思成咧就佢出咗一系列嘅即係論文嘅，發表咗一啲嘅文章咧，佢將佢認識嘅北京城嗰個規劃咧寫出嚟嘅。咁佢覺得北京城其實佢有個城牆，亦都係一個好似而家我哋成日都個概念咧，就係、是、一環一環咁樣去發展，同埋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中軸線。所以梁思成的方案其實他就很想保留這些、就是、古代的城市規劃留下的東西，而他就說、啊、如果我們要發展北京的，我們不如開一個、就是、在附近是起一個新城，就是一個新的 CBD， 就在西面那裡做一個新城，就好像就是一地兩城的、那個想法。但是很可惜這個想法都不是、就是、完全、就是政府 是容納這個的方案。 其實我們中國橫橫那麼多個城，有些地方的城牆都保留了下來，譬如在、湖北荆州啦、西安啦，這些地方那些城牆呢保留下來，剛才 Stan 說過，那是不是會發展到公園呢？那我們看到譬如在荆州啊或者西安那些，那可以很多用途，因為城牆真的很厚，那些厚度是即大概一個普通的城，因為我們中國用那些叫做坑土的方式，即不是全部都是石啊磚啊，而是一層層泥土這樣壓成出來的，那可以很闊的，最少都十二三米，即十二三米即三四層樓打橫躺在這裡，那這個這嘅厚度其實真的很多空間可以去應用，甚至乎有些方案譬如北京城這樣是提議在城牆上面變成公路嘛，啊，咁啊，既又可以融合到嗰個舊嘅面貌，咁但係亦都可以有啲新嘅需要喺當中。咁不過即係我即係可惜嘅，因為我哋都係好鍾意古物啦，就覺得嗰啲古典嘢可以保留落嚟，有一個可能文化價值，甚至乎可能有啲威儀，咁啊讓中國嗰個形象會更加高雅。咁但係問題係係咪真係保留個城牆對於城市嘅發展、人民嘅生活嗰個質素嘅改善係最佳嘅咧？咁呢個所以可能當時反對阿梁思成嘅意見，其實都唔係完全冇道理嘅。咁大家喺呢方面有啲咩嘅睇法？ 其實嗰陣時咧，我睇過咧一啲黑白嘅紀錄片啊，《開國大典》49年，我睇到咧，原來咧，我睇咗先知嘅，即係長安街咧，而家嘅長安街咧。首先嗰陣時連天安門廣場都未開嘅。即係仲係好多嘅建築喺裏面嘅，唔係一個廣場嚟。咁好特別嘅就係我發現，喂，長安街點解側邊有嚿嘢頂住咗嘅？跟住咧，原來係一個其實當時嘅而家嘅長安街喺嗰陣時咧，兩邊咧其實係有兩個城門喺度係仲未城樓未拆嘅。咁就係嗰陣時嘅檢閱 或者嗰啲坦克車咧，其實都係要穿過嗰個門樓咧，咁去入翻去中間呢一個天安門嚇嗰、那個咁嘅部分嘅。咁你又想象下咧，如果而家長安街仲有嗰兩個城門喺度，究竟對於個城市運作究竟係 work 唔 work 咧？嗱，我又唔敢落一個判斷啦。又另外，其實而家見到嘅喺正陽門啦，咁前面係箭樓啦，而家就分開咗兩個嘅建築物，完全獨立嘅結構。其實之前係相連嘅一個所謂嘅瓮城，係一個其實就係好似一個圓圈咁啊。佢再將呢兩個門咧，其實係連住咗嘅。咁如果冇拆咗佢好嘅話，其實嗰度根本就係、是。不能成為一條路咯，咁呢啲我又覺得用另一個角度睇，又唔可以話完全係好無理，或者我哋係咪真係一定要好浪，好似梁思成咁浪漫咁樣去提出一定要將舊城啊、城牆啊全部保留曬佢咧？而我覺得其實我覺得佢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其實佢喂佢話連個政府其實都要搬咗去城外啊嘛，咁呢一個喂講真會唔會太天真啊？即係因為嗱，即係一個成個大嘅環境已經唔係佢之前所諗嘅嗰一啲嘅保育建築嗰方面嘅 paradigm 嚟嘅咧嗰陣時，咁我覺得可以多少少唔同嘅角度，又未必係好簡單嘅，哇！真係好惋惜啊，或者哇！真係佢好正啲嘢，拆咗佢就好唔應該係好衰嘅咁，未必係咁。 唔係，其實我哋講城咧，有時即係佢究竟係困住咗裏邊嘅人啦，咁呢個係可能係阻住咗外邊嘅人啦。咁如果我哋諗下中國作為北京啊，作為一個咁大嘅國家嘅一個首都，佢應該係有一個擁抱全世界啊，起碼全國嘅一個胸襟啊。咁、那個城牆會唔會係一個阻礙咧？咁呢啲我諗都係我哋今日咧重新去諗翻嗰個城牆保留與否咧一啲好重要嘅論題。 係喺高速發展嘅時代，當然我哋要拆嘢，係嘛？但係我哋睇翻個北京嘅中軸線，而家都成為咗世界文化遺產。以個世界文化遺產嘅故事，幾乎就係梁思成堅持保留北京城嘅原因。所以你都見到梁思成最少有啲嘢，而家被證明係啱嘅。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Thank you.